锵锵三人行，哎，这个美国来人了啊，美国来人了，吴军老师啊，这吴军老师呢，这个当然是咱们这个大数据方面的这个专家了，而且呢，这个给咱们讲过很多科普，我觉得。可是今天呢，你让我有一个发现，就是你真是多面向的，你让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华裔参政的问题。他说想讲讲美国大选，我才知道啊，你这么一个科学家出身的人，他还帮着一谁啊助选，您还是算共和党的。 共和党的，对。 您什么时候加入的？ 这个美国啊，没有一个说你一定说要申请加入，你自己是那个选举的时候说我就那个成为共和党的这个成员就行了。然后呢， 交党费吗？ 那么交一年的100块钱吧。 100美元。 100美元，对。 哦。 那其实呢，那你要真正成为这党里头比较活跃人，就是他的活动也得参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我们要去支持一个议案，然后你需要去帮着拉着一些人去来投票来支持这个议案等等，这种，或者说我们这儿比如学区哪个这个代表要这个竞争这个学区的这个委员的位置，你去帮他选举，但是你可以自己站出来说我代表大家去选举也行，但是这比较花时间呢，就是。 那退党呢要经过什么手续？ 你明天宣布你退就退了。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人，我讲退党就是说咱们这是希拉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吧，他原来是共和党的。 哦，希拉里 原来是共和党的。后来呢，他有一次呢，在那个中学也不是大学呢，那个参加辩论，但是大学是参加辩论，就是给他一个用他的话说反方吧，就是说是你去代表民主党去辩论，他一觉得我好像更赞同民主党的观点，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民主党的人了。 那我再问你，我能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能不能身在共和党，但是呢我觉得共和党这件事儿，这个政策我不 同意，可以啊， 这件事儿上我同意他们民主党的政策， 可以投票是这样子，经常是会有这样投票的， 就我没投自己本党， 那可以，没问题。 那这党太没有力量了啊！ 这党 就要有组织无纪律，这党。 对，确实有组织无纪律，它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呢，它还有一些共同的理念，就是说这两个党理念上略有一些差异的这样。 那不是？那你 表面上是随便妄议， 嗯， 但是实际上呢，很多美国人的家庭呢，传统一直是共和党，传统一直是民主党。美国很少有一家人像台湾这样蓝绿在饭桌上在床上吵的，他们基本上一家基本上是共和党的，大部分有就是共和党。 对， 而且一代的价值观的那个传承又很稳定。 价值观传承，您讲的 非常的稳定。哎，没有像中国以前两派，对不对？好派批派床上打。台湾现在你看一家人家里边吵，对不对？香港现在也吵。哎，美国他以家庭分，这什么道理啊？怎么子女都听父母的？ 也不是子女都听父母，第一跟地区有关。 嗯， 就是说美国呢，总的分蓝色州和红色州。 嗯， 就是说在有一些州比较激进支持这个民主党，叫做蓝色的州。那他们的平时受的学校受的教育受的影响，这个都是比较自由化的，就是 基本上就两边靠海的就是蓝色的， 两边靠海的就是什么。中间那么一些相对保守一点的这个共和党的，那么包括最保守的一个州，就是说明确写进说能够教这个叫做进化论，但是将近2000年的事儿，这我们都觉得这不可思议，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很保守。 他就不能讲猴子进化人的这个， 对，因为你这个让我想到前一阵儿这个那个华裔警察的事情， 对， 那就是感觉美国华人都沸腾了， 对， 各地都游行啊， 对， 那个时候就有人聊这个，说你看出来了吗？我们这个华裔就是不参政，就是不好参政， 对， 所以呢，政治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就被人家欺负。我觉得你倒是个例子，你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什么时候对美国政治感兴趣？ 我是感觉到说这个，因为美国我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哈，一开始也不是公民，也没法那个参与这个政治，发现一个说就是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叫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是这样一个社会，就是说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啊，跟中国是越来越多共同点了。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你要想让你这个族裔那个得到照顾，大家尊重你，你就得不断的发声 啊。 这个跟中国关键是为什么很多华裔不参政呢？过去就是它跟中国传统文化是相违背的。在中国，你要是一个那个班上说这个有一学生老跟老师提要求，我要怎么怎么着，老师呢就把他说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啊， 对对对对对， 这给他打下去。那个总是找这听话的孩子。问题是在美国这社会，它是一个地方自治，就是说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所以没有一个家长去关心你的，你自己先照顾好你自己。而且美国你看它的各种法律都很复杂，包括比如税法很复杂，为什么呢？是因为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出来的结果。比如说我支持这个新能源的，我就是要求说，哎，一定要给买电动车的人补贴。那么然后呢，这个老的这个汽车厂就不干了，你看这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那就要说这个不行。所以他最后定来一个有时不伦不类的一法案，就是因为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你要不去发声，你的利益对不起就没人照顾了。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我觉得这美国有点像我们公司啊。对，我们终于换上桌布了，看见了吗？ 对对，哦，那是哭了很久， 我哭了18年了，把报纸换掉了，那终于换上桌布，这可以证实。哎，但是你咱们共和党现在感觉你，那你就像特朗普吗？床铺？ 我倒不，就是说不反感他，不反感他。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来讲，说出了很多这个，尤其中下层这个美国白人过去不太敢说的话。 那你觉得他会干出那种不太敢干的事儿吗？ 这倒不会。这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营销的人，这是他一个营销手段。第二个，美国这个政治呢，从现在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说不管谁当总统，他政策的延续性是其实还是很好的。 哎，你现在看着咱离美国远就不看不出来呀，就是说这个川普真有可能代表你们共和党吗？ 有可能， 目前看来他 是 最高的， 这个最高。但是呢，有几个不定因素，大概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就是如果他在初选中获得50%以上的选票，那基本上他就铁板钉钉的代表这个共和党了。 对， 因为当时的竞选的制度就是这么定的。如果他不到，那么这情况非常复杂，就如果你有三个候选人的话，肯定会发生这种，可能会发生有一人不到50%。然后这时候各个州也不一样，就是各个州原来是要根据他们选民的意愿到了共和党大会去投票的。那么有的州呢就规定说，哎，从第二轮开始你们可以考虑不按原来的意愿投，尤其是那个排在最后那几个人，那个废票的那些人，就是说你去投前两位的票，就是第二轮开始可以去这么投。那么投过50%，那这人就当选了。如果那个两轮还投不出来，就有更多的州，当时写的说，有的州写着从第四轮开始你们可以自由投，那么越到后来那些代表们就有可能自由投。那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是说共和党的那些大佬们，就是所谓叫建制派，我们叫做，就是说这个他会影响各州的那个代表，说你们按照相当于我们党中央的意愿去投支持某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呢，甚至可能支持，不要说他现在主要对手是克鲁斯，甚至不一定是支持克鲁斯，支持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呢。 Carson 啊， 是那个医生。 Carson 也不是，他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现在大家想，共和党谁呢？是否会支持那叫 Paul Ryan， 就是现在的那个众议院的议长 Paul Ryan 出来？他是一个相对两党都能吃得开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很年轻，70年70后。 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讲到美国的这个政治啊，前段时间这个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我看这是不是别有用心的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宣传他们美国的，就讲奥巴马，说奥巴马也是反映，就是说正在发表一次演讲，结果咣叽有个人在后边骂他，现在经常碰见这个。那么当一个美国总统在演讲的时候被人骂，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又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看一下。 We're going to grow our economy. We're going to make our country more secure. We'll strengthen our famil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will live up. Most importantly, we will live up to our character as a nation.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Yeah. That's why we're here. executive order to halt deportation for all 11.5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What we're we agree that we need to pass immigration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a power to stop deportation for all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ctually, I don't. And that's why we're here. I need your help. Okay. Stop deportation! Stop deportation! Thank you. All right. What I'd like to do... No, no, don't worry about it, guys. Okay, let me finish. Let me... How about... these guys don't need to go. Let me finish. I respect the passion of these young people because they feel deeply about the concerns for their families. Now, what you need to know when I'm speaking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come to this community is that if, in fact, I could solve all these problems without passing laws in Congress, then I would do so. But we're also a nation of laws. That's part of our tradition. And so the easy way out is to try to yell and pretend like I can do something by violating our laws. And what I'm proposing is the harder path, which is to use our democratic processes to achieve the same goal that you want to achieve. But it won't be as easy as just shouting. It requires us lobbying and getting it done. So, and if you're serious about making that happen, then I'm ready to work with you. But it is going to require work. It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us just saying, we're going to violate the law. That's not our tradition. But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is country is we have this wonderful process of democracy, and sometimes it is messy, and sometimes it is hard. But ultimately, justice and truth win out. That's always been the case in this country. Tha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the case. 奥巴马会聊天啊， 对，这是真是厉害。这个人之常情，有人骂，总是不开心的。有一度他的脸色也都已经下去了。 对。 现在 Trump 被人批评的就是在这种时候 get out 就叫人保安把他拉走，可他叫保安不要把他拉走， 对， 把那个不利的形势缓过来， 对， 是，而且他借这个机会来攻击就是 Trump， 就是因为他是讲一些好听的话，不多共和党人在这里我讲 共和党没关系， 可能会得罪啊，就是说他会比较直接的得民心，他就是说你得民心的东西很好办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走那个路啊。当然奥巴马这个是也是美国的一个政治正确的老生常谈，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讲就是帮他自己挽回面子。 吴老师，您看了这一段是什么感触？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说因为说的通俗点，就是大家没大没小，没上没下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表达自己那个讲话的这样一个意愿，然后能够你能把你的话讲出来，因为只有当每个人把他话讲出来的时候，这个社会矛盾你才不至于那个积累到太那集中太强的程度，然后爆发出来最后不可收拾。 就是你觉得这种是他们的尊严是怎么理解的，或者对于这个身在高位者的这种尊重， 他选民觉得说我选了你们，你得听我的，他没有什么一定要尊重你，就是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有什么了不起，他没有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 而且是你看奥巴马讲到的其实也就是美国的一种政治程序， 对， 他就是说哎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跟你想的一样，要是能够说咱不听法律的咱就这么办，我跟你一样这么办，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通过议会通过 程序 不能用这个大声呼喊暴民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程序很重要， 他讲的这个东西啊挺有意思，但是这个跟这个特朗普现在的这个范儿是不是矛盾的呢？ 特朗普他是一吸引眼球的一个营销方式，这是第一。第二，他即使当了总统，他要改这些比如说奥巴马的这个移民政策或者是医保政策，他还是得走这个程序的道路。 特朗普你觉得他对移民的这个态度是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他有几个，第一个是非法移民，第二个呢他可能会对一些贸易条款重新谈判，因为商人是一个那个做生意都是这么一个头脑，是说比如说我有20单子生意，有5单子总是赔钱， 有十五单子是挣钱的，那么这赔钱的五单子我要重新看一下到底赔钱赔在哪儿，然后不行我这生意就不做了。所以对他来讲也是这个贸易，就是如果他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我跟每个国家我算一算我哪儿贸易产生了利差，如果产生利差最多的这些商品，那么我重新谈判。 那就是说你作为这个共和党的支持者，你觉得最后这个特朗普假如真选上美国总统啊，也是你所愿也？ 他反而可能恰恰是对中国最好的总统 啊。对中国最好吗？ 对，因为共和党比较务实，特朗普是个商人，他最后商业利益肯定他是高过一切的，倒恰恰是希拉里可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总统 啊。就是那种民主自由， 毛主席总说过我喜欢右派，哎，他直说 共和党算右派， 我喜欢右派， 共和党是右派的， 我喜欢右派。但是呢，人家又担心整个欧洲啊，整个西方阵营都担心，因为特朗普的个人色彩太强了，已经多年来没有这么一个个人色彩这么强的人来担任一个就是美国的 大国的总统，大国总统。 这个到时候我们不是上次讲了吗？那我们现在个人色彩强、头发发型特别的人，世界上有好几位，对不对？他们要凑在一起随便一弄的话，这个到时候就会失控。再说，我个人觉得他跟希拉里打的话，这是希拉里太合算了。我觉得现在整个情况啊，是都在朝着希拉里有利的方向发展。 他现在希拉里遇到一个麻烦，就是说在最近的九个州选举初选中，他输掉了八个州。 对， 最后党内能不能出现，现在要打问号了。 对， 这是他。 但是呢，桑德斯照我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党立场的。照我看来，桑德斯是比希拉里好。我看到希拉里讨厌，看到特朗普也讨厌。 桑德斯不是社会主义者吗？ 哎，对，我当然社会主义者，很简单嘛。但是桑德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希拉里人家就嫌他老。那桑德斯就更老 啊！但是桑德斯有一条您可不知道，就是说他在四十岁以前没有过什么正当的职业，靠吃这个社会救济活到了四十岁， 无业游民呢、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所以你把这么一个国家交给他，你他到底有多少能够把这个国家管好的能力？你当议员是容易的，因为议员你只要提案就行了，你不用去管理一个国家。 哎，你现在在这个美国耳濡目染呢、因为我总觉得人呢、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 对， 就是你对这个时事啊的气氛， 对， 对人心的这个情绪， 对， 社会的这种焦虑，你时时会有一种感觉嘛。像中国古代士大夫讲什么感时优势啊，什么王阳明，你像比如说中国从这个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这时事的变化，时时我们心中都能感觉到这个社会气氛。我很好奇，就是你觉得美国这些年来，就咱从中国崛起这儿来说哈、他们的整个民众啊或者精英阶层的这种情绪怎么样？ 精英阶层呢，实际上对中国的崛起呢是一个欢迎态度，总体来讲 欢迎 是一个欢迎态度， 不是亡我之心不死吗？ 这可能是一个我们这边的一些宣传吧。因为呢，精英阶层它是从全世界拿利益，它不光是拿从美国拿利益，它是从全世界获得利益。实际上甚至一些精英阶层，比如商界，他们在支持这个两个党的时候是同时支持的啊，他就说不管你谁当选，你其实好处我都是要拿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一开始也是一个高兴的态度，但是后来呢，他发现实际上他的利益受到很大的那个伤害，那么他们防范心是最重的。 就是就业机会被中国拿去的这种说法， 还有一些小的工厂组，不是那些大企业的老板，大企业老板反而是不在乎的，那些人本来在中国没什么生意，就是他们东西不大可能卖到中国去，而中国生产东西是把他们原来在美国的市场给替代掉的，所以这些人无论是桑德斯和川普，其实是拿的都是这些人的声音，只是有时极左和极右是一回事儿。而且呢，更要命的，其实共和党另外一候选人就是那个 克鲁斯更右， 他其实比川普更右， 对， 就只是呢在那个在媒体上 他很不好， 他媒体上他不是那么曝光，不是那么多，他是查党的，他是一个彻底的贸易保护者。 那么我问你，美国人，我有时候觉得连有些这个意识啊，恐怕也是跟文化有关系。比如说咱们对于国家地位的想象， 我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这种想象，比如说咱们就感觉世界上会有一个最牛的国家，过去呢是你们美国统治一切，你们是老大，但是现在隐隐然感觉我们就差一步之遥就是老大了，然后我们以我们这心思琢磨，你们肯定心里不好受，马上眼瞅着就被我们超过了。你觉得美国人有这种情绪吗？ 民众没有这个，但是有一些学者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担忧吧，民众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是这样，美国历史上很长时间它是一个孤立主义的一个国家，就是说我不管你们世界外面的事儿，我们这个很安全，一边太平洋一边大西洋，打仗也打不到我这儿，我自己在家里玩过日子就好了。它很长时间是这样一种， 对，它 GDP 早就世界第一了，但是之后几十年它都不爱管外面的事情， 不爱管外面， 直到珍珠港了它才来参战， 它才管，对 对不对？中国现在还没第一的就已经觉得是，我觉得你这夸张的。中国人，你说有多少人真心觉得我们就是世界老大了？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多。 哎呦喂，你可哎， 咱汪洋副总理不是说了吗？我们不想破坏你们的游戏规则。 我跟你讲啊，他刚才讲这个美国这个精英阶层或者什么啊，我那天听见一个人讲这个话，可能也不一定正确啊。说过去讲这个穷帮穷啊，实际这个国际无产阶级之间呢，穷人最恨的就是穷人， 对，没错。 美国穷人最恨的就是中国穷人， 这个是， 就是谁？你比如说，哎。我反倒要不说，我就觉得这些你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啊，真是这个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听说爱骂中国的，爱骂这个什么共产党的，往往都是一些真的赚了钱的，或者一些知识分子在私下里说这些话。我真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在工厂那种大院里，那些工人们呢，哎呦，喝二两小酒，你知道他们就在聊什么？那这真的就是说，中国办了奥运会，牛。好家伙， 世界第一了， 对，最第一，然后就是说打日本，打那个小日本， 对 吧？我们现在这么厉害，灭了他， 这 美国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吧？美国，你知道他实际上自己生活还很艰难，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啊？这种国家的强大，让他觉得 不是 获得一种自我的强大， 不是问的，这个是老传统了。我插队的时候，我有一次在队里跟农民说。我说苏联的地方比中国大，美国的经济比中国强，我差点被批斗。最后找到一张地图，他们才说哦，原来是这一个地方比中国大。中国人一直觉得自己是世界第一，这个传统倒不是最近才出来的。 中央之国嘛， 哎、 是吧？ 一直是这样觉得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调查统计说，那个 Trump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他这个传媒的曝光率特别高， 特别高，对， 所以他不用自己投钱广告， 对对对， 就是投钱的广告，他跟实际的曝光率的比例啊，它是有史以来高的不得了，就是因为他说这些话，当然有发型， 对对， 还有他的动作，但是他说那些话就是自然的捕捉， 对对对， 所以他的竞选有利。但是实际上呢，今天有很多人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这样看，就那几个人数来数去，没一个是 perfect， 就大家是真心很支持。 应该讲的这四个人到现在就是领先的，我觉得两个党各有两个人吧。从我来讲，都不是特别满意。我觉得到谁最好呢？从我心里讲，就是说不愿意竞选的那个布伦伯格， 对， 布伦伯格， 我就是这样 啊。 反而是， 可是他经过计算，觉得他没胜算。 他是这样子，美国这个法律这又很奇葩了。他如果参选，如果是有一个情况，他可能还会出来参选，就是万一桑德斯赢了，他可能会出来参选。他觉得无论川普或者克鲁斯或者桑德斯都不合适，他实际上某种上他背书了希拉里，都不合适，他觉得希拉里是一个 OK 的人，所以在这种只要希拉里出来他就不出来了，因为他出来是捣乱，因为美国是这么决定的啊，如果最后选举一共是538票，最后最终的大选举人团是538票，一人得了270票的话就自动当选，因为是绝对多数。问题在于说，如果没有人得270票，他不像台湾是说绝对多相对多数也能当选，他不是。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宪法规定是由众议院选举总统。 哦， 众议院现在 参议院选举副总统， 副总统，对，众议院现在是谁控制了呢？就是民主党共和党控制，所以那时候不管你前面得了多少票都没用了。这时候共和党说，那我一定是选举共和党的人嘛，这不用说，所以他是白费。这样这种情况下呢，他就 等于是帮了希拉里的倒忙，就是坑了希拉里，所以他不愿意坑希拉里，所以他说他不出来。 哎，这个 制度是我上次女儿毕业典礼啊，哈佛他那个布隆伯格来演讲了。讲话很脑子非常清楚， 对，这个人是让人很尊敬的一个政治家。 所以我就搞不懂美国这个制度怎么回事。他这个制度照说有很多啊，刚才奥巴马也讲了，对不对？也有很多优良的地方，怎么竟搞出这么几个人？布隆伯格这样的人，他们索性搞个人工智能做总统算了。 不是，是这样的，这布隆伯格这人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他一个是他年纪大了，然后呢他们也不愿意承担很多的责任，这是一个啊，就是说他从他个性的这个特点来讲。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最早的时候他是民主党人，那么竞选这个纽约市市长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民主党已经有了四五个候选人了，他再去争个意思，然后呢他说我就去到共和党那儿去。